上午7時。 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D100香港台。 老闆，是时候同自己友开心一下了。很简单，真的很开心。不如200人一起打麻雀吧。 白痴，一人无心兼无脑，无得言，不知要什么。那搞什么好啊？ D100自己有，爸妈不在家特别场，家自己有聚餐，加D100数码港开放日。 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D100香港台。老细，是时候同自己有开心下啦。 好简单，真系好开心。 不如D100自己有，爸妈不在家特别场，家自己有聚餐，加D100数码港开放日。 爸爸哥，你干什么？ 荣获2013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女配角》，申导演袁柱剧本等四大奖，亦都喺首部新加坡电影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爸妈不在家》。D100特别招待自己有，由大班吴明林、李金雄作现场导赏，特别场喺星期六上昼10点，数码港八老汇二号院播放，大约有200个座位，门券每张70蚊，可以凭D100自己有卡喺上环D100专门店购买。张数不限，授权即止，亦都可以以D100卡号打2297-1921、2297-1921作电话预订。喺星期六上映之前， D100 点都听到。 智能手机不论是 Android 定 iPhone， 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听到。 电脑上网去 D100 网页，如果用 iTune 听，可以在 Library 下面选择 Music， 之后揀 News， 就会见到 D100 又听到。 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http://live.d100.net/1.m3u， 梗听到。 如果你是 PCCWI 用户，可以在 i 平板上面用 D100 App 收听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点都听到，做埋自己有做好。 喂， 啊，做乜咁耐先听电话？ 落咗街咯。 你只脚唔好啊，冇四围走啦。 咁闷啊嘛，屋企又冇嘢做。 爸，你听我讲。 诶，你唔好理我啦。 爸， 只要屋企有固网电话线，买部 D100 固网电话收音机，简单易用又靓声，仲有五种颜色选择，一部只需要港币300蚊。而家买两部即送一部，等你可以同亲人朋友一起分享 D100 各大王牌主持节目添。 爸。有新闻听， 行政会议成员 有大班听， 坐喺地铁度嘅地铁下一等，冲一声停咗， 仲有音乐听添。 你遇上个好多 人，有咁多节目听啊，听唔听得晒啊？ 而家用一部旧嘅数码收音机，加180蚊就可以换购一部 D100 固网电话收音机啦。呢部你送俾隔篱屋井伯一齐听， 啊， 咁咪有嘢倾咯。 快啲去深水埗福人电脑广场 Ideal Radio 上环港铁站上环 D100 选购啦，查询电话22971922。 一百新闻天地， 主持李锦鸿、陈国明， 各位一百嘅观众。听众早晨，来到3月12号星期三早上的新闻天地的时间，其实跟美加的观众应该要讲声晚安。在直播室里面有我陈国明，还有我们成日很熟悉的声音老总李锦鸿。 没错，我们的声明美点就是李锦鸿是这个就是等，每星期有不同的三位的8523剑侠就轮流就相助的。传媒世界就是这么多彩多姿不断去变化，不过有时候那些法例和那个实 執行上有時都幾多的事情要處理，譬如今天是看報紙來講，很多報紙已經換上了，是不是用馬航道頭條，就說到是港市這個領牌事件。是啊，實際上昨天黃維基港市的主席出來去講，原來他這個接啟播又一波三折，本來打算今年的七一的時候才可以開台，但是現在又遇上一些新的難阻，就是因為政府通知他那個發牌的上面， 原來他由於可能有超過五千個指明處所，即是說一些住宅或者酒店的地方，可以收到他那些廣播，所以就需要領牌的。沒錯，這個並非新法，而是舊的法律，但是該就沒有人踩過這條線，所以今次來講，也是開始了香港有關電視的條例，也可能一番的爭論，所以黃維基昨天的語調和整個人都是耷了的。 這場仗是覺得打到今時今日可能真的更加難過的大山，今天的新聞稿跟大家詳細講講。當然馬航事件繼續受到關注，仍然用一些撲朔迷離、離奇折返這些模棱兩可的字眼，令大家充滿了無限的聯想。這件事件也在內地引了很多討論，在今天的國際焦點跟大家分析一下。先講今天的天氣。 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和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清劲的偏东风，是渐转吹轻微至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能见度较低，除了两天又再转凉，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8%。可能大家刚刚起身就是未食早餐时，先是探探我们的新闻早点。 今晚的早點，我個人覺得早嘢好辛苦，昨晚捱通宵，今早一早就回來就開麥。想想就想下自己復活節就放下假，復活節我先去報名，因為我已經會放假，你參加頂住了。你一個就未必對我來講是好消息，復活節放假其實常常都想放假，不過這個就要慢慢慢慢我老闆有清源，他給不給我們放假，因為始終我們開檔的850油部都仍然處於創業的階段，所以都未必有機會放得開我去玩一下。你們仍然在一個奮鬥期，我經常去到慢慢淡出，所以應該多些放假。當然復活節放假來講就很多選擇，今年小的選擇就是去泰國，可能就少了一些，因為知道那裡都比較凍，局勢比較上大家都穩陣一點，去馬來西亞本來都很流行，不過看到馬航事件又有些擔心， 好肯定今年的复活节就有些台韩日团肯定爆了。事实上台韩日团今年因为复活节的时候遇上了樱花开的季节，再加上近期如韩剧等等的一些热潮，都令到这些团报名的情况很踊跃。 没错，特别这些电视剧或电影效应往往是被当地的国家或当地城市作为吸引游客的焦虑。我经常觉得香港 电影电视这么蓬勃，我们行销全球环社会，但我们很少是捉住旅客的掠取景。在韩国不同，韩国最近这套《什么星星》，现在形成了今年大家去韩国就看樱花、探下啤酒、吃炸鸡，将很多电影电视的取景地点、主角去那里，可能喝杯咖啡地点都成为一些旅游热点。事实上我自己都去过韩国，见到当地很热，去促进他们旅游经济，特别是哪一套韩剧很收视、很卖得的时候，他们就会将那些景点串联起上来，就变成一些特色的旅游的地方，就等旅客可以去到感受一下电视剧中那个男女主角所走过的，譬如一些很甜甜蜜蜜的场景。 化身为电视当中热恋的男女。另一方面今年来说，槟城出团升了很多倍，当时都未有马航事件，这是一套港产剧电视剧所取的桥段有关。我真的不知道其实跟当地的旅游局会不会有些合作。其实我想香港的电视台都可以想想这条桥。 我们不断去帮人宣传，自己似乎就没什么利用香港那个 很多年前我還記得你老闆最喜歡的王家衛有一套講梁朝偉和張曼玉在銅鑼灣那間舊式的餐廳 食晚餐都要花样年华，现在讲餐厅仍然有这样的花样年华餐推出，不过就是不是太多吸引好大，本来那些好爆，又不是帮他卖广告，就是说香港电影电视剧其实怎样来到跟旅游配合，这个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是啊，不过事实上我想过去我们香港对于一些保育都做得不好，有些电视电影里面特色的景点都其实会被人拆了，转头就没有了，你都说了没有了。好，近期来讲就是北京开两会，就幸好北京最近那些雾霾天气稍微散一散，事实上就内地的空气质素近年就越来越差，发觉很多地方都是阴霾满布，但因此促成了 科学家怎样来透过科技去舒缓一下雾霾情况呢？ 方法有很多的，例如一些随身用的，譬如之前在电视里面都已经见过，有个外国的设计师就发明了一个会呼吸的单车，就一路踩着单车，其实一路就戴着一个呼气的面罩，而亦都有一些最新的设计，直接是套一个头盔罩着你的头，让你可以不会呼吸到外面有那些阴霾的天气。 即是戴个口罩都搞不定。 没错，那些口罩已经是没用的了。 不行了，这个雾霾太细。 所以看到雾霾天气对身体影响都促成了不少的商机。说起踩单车，这个单车就相当特别，有很新的科技配备。说回应付雾霾天气，其实很多污染，其实多些鼓励踩单车，其实一个 促进的方法，在内地以前来说，发觉是很多单车的，现在又转了不是单车了，现在那些一来是最起码就是一个电单车，其次就是我想到很多交通工具，很多车是出现，随着内地的经济发展，城市里面已经不再是用行路或者踩单车来代步，现在多数都一定是会很多名车。 所以看见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一定付出某种代价，其中一个就是对环境的破坏，环保啦，你塞车啦等等都是啦。我们回到古时看看，大家知道就是蒙古帝国，见到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就全凭就是那些蒙古的骑兵很厉害。根据就是路透社一个报道说，美国的研究专家就说，原来是以前研究出了一个古树，即是以前的树，那树就可以看到，就是当时为什么 成吉思汗打江山这么畅顺，因为好的天气，好天气就可以很多的养老草，养老草就可以那些马就有足够的粮食，原来打仗就是讲天时地利人和，真的没错的。 是啊，事实上其实这个天气或者这个气候都很影响着人类整个的历史，有些时候有些文明，譬如玛雅文明，他们都看到有些迹象显示是因为一些天气的变化而令到一些文明消失。没错，美国研究真是犀利，从一波古树研究到在成吉思汗的时代 就遇上了是百千年一遇的好天气，形成了粮草充足，因此可以能够是长征南征北讨建立这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马籍草人可能要吃一些好食的东西，不过好食的东西通常又没什么益。根据美国一个电视台报道，美国有间快餐店推出一种劲辣的汉堡包。 哇，这个汉堡包是犀利，大家未必 知道原来辣椒它是有里面有很多辣椒酱还有霹雳辣椒所造成的，原来辣椒的辣度是有一个指数叫做市高 维尔指标的，一般的辣椒的指标就是只有500，这个劲辣汉堡包就厉害了，它的指数是达到920万的。 哇，很难去想象，因为我又不吃得辣的，所以这间店铺也特别，有些噱头，好像看戏一样， 没够18岁就不准吃一个劲辣汉堡包， 并且曾经有人吃过入医院辣一剂，你吃之前你要签字，要签一些生死状，你自己照顾自己，不关我事。事实上有3000人好像都吃过这个汉堡包， 不过只有59个人能够顺利吃下去， 有一个人还怀疑因为太辣了，辣到连肠胃都辣穿了。 所以美國你知道法例是很嚴謹的，分分鐘要你賠，所以這間店鋪都醒了，你吃之前你就簽好紙，你自己意願吃，吃到任何的問題，健康問題與我無關，就千萬不要提出任何的訴訟。 講一下有趣的新聞，又是來自美聯社的一套報導。大象很聰明，我經常說大笨象，其實大象很聰明，聰明成怎樣，原來可以聽到人說話，甚至說什麼話都知道，聽到你的語言種族。英國薩塞克斯大學一個研究團隊就去肯亞的國家公園裏面研究一下大象，發現對著大象播不同的族人的聲帶的時候， 包括馬賽族的一些人和坎巴族的一些人的時候，發現原來大象有不同的反應，其中譬如對於馬賽族的一些男人的聲音，那些大象會立即提高戒心，就會圍在一堆，反過來聽到坎巴族的人說話，戒心就會較低，甚至乎對於一些男聲女聲都會有不同的表現，估計可能就是因為馬賽族的人曾經都會獵殺一些大象，就嚇到他們了。 所以他厉害到怎样，譬如说男扮女声行不行，有些人捏着喉咙唱这个指喉。 不过大象厉害到你扮女声，他都认得你原来是男声。可能他们听东西的时候，听到声音和我们其实始终有些是不同。会不会大笨象，我经常说大笨象，耳朵很大的。 會不會耳朵的聽覺特別靈敏，跟人的不同。我估計耳朵大失接收我們的聲波方式始終有些分別，但沒辦法，子非魚焉知魚之樂，我們都不是大象，就沒辦法知道大象究竟是怎樣。大象是這麼可愛的動物，希望全球現在保育大象都很注重，很多國家要剝得象牙，不可以了。殺了很多大笨象。好，今天天氣先，一股潮濕的海洋氣流正影著廣東 沿岸，天气将系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同沿岸有雾嘅。日间短暂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清劲嘅偏东风，渐转吹轻微至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明日能见度颇低，除咗两天又再转凉啦。现时气温16度，相对湿度98%，跟住同一睇下两岸有咩嘅重要嘅话题可以倾倾啊。两岸时评。 今日台湾很多社论都提到刚刚完成了复贸公听会，联合报的社论说到漫长的复贸公听会终于结束了，民进党可以将战线拉回立法院，企图逐条审议进行新一波的杯葛。 但国民党仍然会阻止这个审查，要希望全力夺回主导权。 事实上由去年5月到现在，朝野对于两岸服务协议都做尽姿态， 始终都以不和、不变、不议的方式， 总之一味就用一个字拖 去處理，但台灣的始終立法院就變成政治，甚至是倒退，令成個國家好像未來毫無興趣。就像香港議會一樣，打旗拉布戰，一路拖著條幫你談。當然背後也有一個政治角力，大家知道南綠陣營對於中國的政策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民進黨不斷去拖後腿，當然國民黨希望加速與中國在經濟上的整合融合， 刺激到台湾的经济，就是台湾经济都被大陆牵住走了。但民进党就觉得泰国是紧密的情况底下，亦都造成了台湾经济会被大陆捏住。因此在实际上在政治路线上永远存在一种角力。不过就是看回联合报社，他觉得其实这些角力在其他国家都会出现过。当然联合报是比较赞成是统一派的，很力促统，所以他就会借助一些 外國的成功經驗，希望台灣借鏡到。事實上他舉了韓國的例子，說韓國其實現在已經簽署了50個 已经签了10个自由贸易协定，跟50个不同的国家已经缔约了这些协议，令到韩国在过去10年的经济脱胎换骨，并且已经超越了台湾。但是 對於台灣來說其實很難直接用韓國來比，因為台灣今次面對的其中一個貿易協定的對手就是其實來自中國，而事實上在台灣過去那年幾的時間他們都借鏡了香港，我們都有一個叫 CEPA 的東西，發現原來當你的經濟越向這個內地靠攏的時候，其實隨時是一條不歸路。 这就是台湾今天面对一个很大困局，你不靠中国你的经济没什么起色，一靠中国就被它完全控制住你，甚至是以相逼性是促成在政治上进一步的融合。那这个就是台湾就面对的进退两难。马英九政府当然希望是跟大陆是更多的紧密合作来促进台湾经济，都是特别马英九希望就是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在我任期当中两岸关系就是咁和諧。但事實上台灣好多嘅業界，包括一好尊敬嘅文化界朋友都得，即係如果台灣同大陸太多嘅融合係會俾大陸吃掉，即係你冇辦法，即係個強即係大小係相差太遠，即係冇即係冇得係即係同佢點去抗衡㗎啦。 係啊，不過我諗即係聯合報嘅社論最尾佢都提過啦，即係其實咁樣拖落去都唔係辦法，對於台灣嗰個嘅發展同埋經濟呢，始終你都要尋求一個出路。咁佢就即係告戒呀兩邊啦，你馬英九嘅政府如果你係覺得真係要去通過呢一個嘅服務協定嘅時候呢，唔該你就用一啲好強硬嘅方式，或者展現一啲嘅領導嘅魅力出嚟咁去通過佢。相反，如果民进党其实真的咁反对的话，你都要掉翻一些有建设性的提议出来。 即是台湾的政治经常陷入困局，香港睇翻香港议会都是这样，即是大家就会很多反对反对，我们不接受不接受。那不接受你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出路呢，有没有一些可以既能够取得大陆的经济优势，又保留住本身的经济的特色呢，那这个就要想出路了。譬如台湾都想过，譬如特别是文化出版界来讲，即是如果你一融合在大陸方面，你發覺是被它吃光你，那你怎樣強化本身那個文化的自主性，或者政府某些政策方面你能夠補貼到經濟支援到一些可能是被吃掉的企業，這樣來講是一個周全一點的想法。好，又看回南風窗一篇的評論文章，就講到大陸好特別一個即係醫療嘅問題啊！ 係啊，事實上，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早輪咧就發生咗一個嘅新聞，就發生喺潮州啦，有一個即係飲醉咗嘅病人去到醫院裏邊就酒精中毒啦，咁點不知最尾咧佢就因為救唔翻咁啊死咗，咁啊有一啲嘅群眾啊或者嚟自呢個病人嘅死者嘅家屬咧，佢就去到醫院咧就要求交人，跟住然後咧就將一個咧好年青嘅醫生咧就壓界咗上去，即係一條街上面要遊街示眾，咁個醫生就好慘啊！ 嗱，呢就睇翻系大陆嚟讲，即系嗰个城乡之别，即系特别好多嘅农村人口咧，都因为农村个医疗水平比较低。咁农村嚟讲，你病咗就去到城市医啊。咁佢觉得，喂，我俾咁多钱，我山长水远，一家大细嚟到吓，带埋老人家嚟医，喂，一定要医好佢。你醫死佢嘅時候咧，佢覺得要你填平啊，即係仲係啲咁嘅好傳統嘅思想喎。 係啊，事實上我諗內地嗰個嘅知識水平始終未去普及啊，變咗咧喺一啲農村嘅地方嘅時候咧，個病人一有咩事咧，佢就好信個醫生。再加上另一個情況就係內地始終都係有一啲嘅紅包嘅呢個文化啦。你將個病人送到醫院嘅時候咧，你就好驚咧，個醫生會唔會盡力去救個病人？就算可能要求佢，譬如你收咗個紅包啦，咁個醫生唔收嘅時候咧。咁病人就即个家属就好驚啦，知会唔会冇得救呢？但係收咗嘅话呢，对于个医生嚟讲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㗎喎，因为最终譬如救唔返或者出嚟嘅效果同个病人家属所预期系唔同嘅时候呢，佢哋都会怪罪呢嗰个嘅即系医生 㗎。所以整个即系社会嘅医疗体制啦，整个嘅即系民族嗰个嘅民情啦，特别系城乡之别啦，真系好多问题处理。譬如另一个讲到收费问题呢，喺内地嚟讲系要先俾钱先医。冇钱冇得医嘅，因为好多人咧，你医咗咧，你走咗去啊！咁个医生系要填数喎，真系好惨喎，佢哋要吓。 系啊，所以咧，南风窗佢就讲到咧，即其实喺西方嘅地方发展咗嘅地方咧，即佢哋喺英文里边咧睇医生咧就叫 consult a doctor 咧，即其实去揾一个医生去咨询一啲嘅意见，讲紧其实系一个双向嘅关系嚟噶，即个医生同个病人系彼此之间会有交流。你提一啲嘅疑问啦，病人咁医生咧就会俾一啲嘅答案你。咁如果你唔满意嘅话咧，大家就会再即有一个讨论喺里边。咁但系喺内地里边咧，我谂病人。即系就冇乜话事权噶啦， 即系同埋即系嗰个 很多人看医生除了你身方家之外真的看一个真正的专科医生他不是立刻帮你做任何事情如果你要开刀就这样你不开刀可以吃就这样你找哪些医生怎么样就是比较一个意见你但这个需要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内地来说可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所以南风昌都讲到一件事医患之间存在的冲突应该成了改革医疗制度时 谨记一个规律和谐的医患关系和清明的政治一样不是依靠道德教育或高压手段可以实现而是得落实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就是回到制度上不是说谁声大谁有钱就可以话事这样 所以我想内地的医疗改革似乎未来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这就是牵涉整个国家的体制问题讲到国家体制我们就回到马航事件在中国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比如两天前都跟大家分析过都成一个国际之间一个暗中的角力在国当中又有合作这个就是现实的大势好为大家送上今天的国际的焦点 国际焦点 本来是中马之间的关系尚算和谐就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相对同其他东南亚国家印尼、菲律宾很多个争执但跟马来西亚关系就不错但今次的马航事件也令中国在处理这件敏感事件上有多重的考虑因为这么巧这个时候正值北京召开两会所以如果大家有留意的时候就发现除了马航的事件似乎都是比较低调的而内地一些官方的媒体甚至乎一些微博上面的信息其实都不约而同讲到要处理要报道这个马航的一些消息的时候都要跟回官方的定调在里面 事实上今次我想中国政府在处理事件刚才有几样考虑刚才讲到就是刚刚是两会期间一定要保持两会的稳定性也不要被马航事件冲击到两会就是早前发生的昆明这个杀人事件也不希望这种对新疆的一些人一些很仇视以至族群的矛盾又很小心去处理所以特别在网上说会不会是疆独的恐怖袭击可以一定将日是抹了去第三考量到外交的关系怎样今次机会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如何去建立一方面展示大国我们是亚洲老大哥看我们的卫星多犀利我们的船队多犀利一方面也顾及到彼此的关系的平衡所以今次来说不单止是空中的失联事件而是涉及到现实的 政治一个是内部的族群矛盾以至一个是大国外交事实上如果找手指数一数现在在这个海域里面去寻找失踪了的马来西亚航空的客机原来都已经有12个国家或者地区除了东南亚的国家之外美军都有派一些舰队在当地去帮手去搜救起码就想找回失踪的飞机中国很厉害派遣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去除了飞机还有很多不同的舰队并且今天又加多一只下去希望就给东南亚不同的国家看看这个就是大国的风范除了舰队、手救飞机之外出动了卫星可能去到这么精密的探测一定更高的科技譬如昨天听到马来西亚要求日本也去参与日本当然又想去参与 日本方面的科技很进步你发觉牵肠挂肚究竟是还有没有生还机会但到今时今日为止大家都觉得有点而绝望了现在就希望解开这个谜团你发觉新闻下去的时候如果哪个国家是最快去找到这个残骸或者揭到的事情出来发觉他在 所以你看整個區域裏面的形勢，不同的國家現在都在做這些角力，但亦都可以令整個搜救工作似乎比較混亂。事實上有香港的電視台去到當地採訪的時候，發現所謂的指揮中心原來很簡陋，所謂的指揮原來根本就是沒有指揮在裏面。會不會其實大家都湧上去的時候，不同的國家又要在做一些 大龍鳳的時候反而令到搜救工作受到影響，即是沒辦法。你看看越南的國家，過去在這些問題上比較上體制方面跟不上，所以一來到這樣的事件就亂了大龍。但另一個比較樂觀的角度來看，就是看見今次事件涉及幾百條的生命，在生命面前無論哪個國家都應該拋開所有的旗艦，拋開所有的政治經濟 考量一起要去搜救，一起希望能夠創造奇蹟出來。不過我想最後都是一句，很希望快點馬來西亞的航空失蹤了的飛機，快點找回最理想的情況，就是飛機上的乘客都可以平安無事。這就是大家只能夠望天祷告。好，來到將近7點半再說天氣。今天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雨和沿岸有霧。 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渐转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明日能见度较低，除了两天又再转凉。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10%。转头翻嚟咧，喺今日嘅报纸啦。D100大声台，环声于文。D100香港台。 开心快活人，我觉得应该用一只羊的，你是羚羊来的嘛，还有飞跃添，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呀飞 當然是梁家權還有楊英偉還有西里妹沙那些麵沒有人用大蝦是頭的嘛你不是吃肉的嘛用蝦蝦頭煲水蝦湯我整個湯的份量就在這個蝦那裡 由于D100与香港电台版权诉讼正在进行 D100节目重温将会作出以下安排 2012年12月17日至2014年2月13日 所有节目视像重温将会暂停 直至另行通知为止 2012年10月17日至2014年2月13日 部分受影响节目声音重温将会暂停 经过制作修正之后将会陆续恢复 希望各D100支持者见谅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坚持信念 D100永远向前 D100新闻天地 主持 李錦雄 陳國明 好,時間是早上7時32分 回到3月12日星期三 D100新聞天地的時間 錦雄今天的新聞都頗為特別有好幾份的報章都在用同一個頭條甚至乎他們用的字眼都一模一樣這裡也提到一些港市遇到一些波次就開台無期開台無期我想起好像馬航事件一樣 究竟何時才找到呢都好像是無期的無了期的守候令到人可能鬥志各方面都會減低事實上這個等待的過程的確很沮喪不單止當事人在等周邊不同的人譬如馬航就很多親屬家屬在港市裏面不單止港市的主席王維基一個在等整個港市裏面有很多藝人員工他們其實都本來很有鬥心地等待開台可以有一番的作為 但現在又遇上一個阻攔當然作為觀眾也可能期待有些新的東西看又不知道何時可以看等待無期今天一個比較令人覺得有些振奮小新聞就說到有部分報紙都報道到是斬劉進圖的兇徒在東莞落網不過這個消息是未完全證實的大家也知道可能是一些進展好一起看報紙 明報今日的頭條是港府規定領牌港市開台無期同樣信報都是以港台來做這個頭條標題是政府特要求領牌港市開台無期東方日報的頭條就講到借殼一場空停節目製作港市開台無期走投無路 至於TVB特別提到TVB 就說是TVB發功 梁振英玩殘港市王維基我走投無路 星島頭條是特首出閘需半數提位的提名大公報是馬航基撲朔迷離首救抗置馬六甲文匯是離奇折返600公里馬航迷失馬六甲南華早報都講到失蹤航基是偏離航線一小時低飛經濟用翻段的經濟新聞講到阿里是62億入主文化中國勢必飆升好看報紙先看蘋果有關港市的最新發展 香港電視網絡HKTV在今年7月1日開始開台計劃是觸礁 港視昨天接獲政府律師信提醒 如果他的流動電視服務覆蓋率是多過5000個住戶 需先申請免費或收費電視牌照 立法會議員就證實港視再遇阻撓的幕後黑手是無線電視是蘋果的報導明報的報導有一段拆局的新聞訪問了前日在立法會裏向政府官員提出問題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他引述這個消息說其實港視在一月底在一個與通訊局的會議上已經得悉當局質疑港視接收戶超過5000需受 廣播條例的規管令港視再觸礁而事件保密一個多月之後最終由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前日在立法會一個會議上引爆消息港視昨天確認開台受阻謝偉俊接受明報訪問時解釋他是因應討論免費電視台續牌出於好奇的時候特意檢視廣播條例的條文並且發現如果廣播超出5000個指明處所造成的觀眾接收需要持有免費電視牌因此聯想到 王維基的流動電視是否都應該受到規管這是明報的報導好看看馬航最新的發展東方報導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是编号MH370的客机 离奇失踪超过100个小时多国家的联合大搜索仍然没有任何发现而马国的军方昨天突然传来惊人消息指其雷达追踪显示客机当日失去联络后突然改变航线调头飞由马来半岛的东南飞到西面全程大概500公里 客機着了馬六甲海峽後再次消失令中航空史上最大的謎團更添懸疑搜索行動昨天擴展至馬六甲海峽和附近的陸地希望在這個區域找到一絲的奇蹟是來自東方的報導文匯報的報導標題是中國白藍船兩軍 海空搜索内文是讲到中国扩大对怀疑在南海上空失踪马航客机的搜救阵容去到昨天已经有7艘舰船和3架直升机加入海空搜救此外海军两栖船坞登陆舰昆仑山号也正全速港赴马航失机飞机失联的海区预计今日上午可以抵达 救援人员昨天就说现场视野良好，但暂时未有发现。另外国泰航空航班昨天就报称在越南顿头外海海面就发现大型的碎片。马来西亚方面就说这只是海面的垃圾。 看看大公报的相关报道，讲到是用假护照登上马航失踪客机的两名乘客身份确认了，他都是伊朗的男子，分别就是19岁的波利亚和29岁的德拉雅雷的两人是认识的，相信乘坐马航客机是取道这个北京是偷渡去欧洲。美国中情局局长布伦南表示，对于马航客机的失联的原因，这些猜测都不能够得到证实，但都不能够排除是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来自大公报道。 同样呢都有一些飞机上面的乘客的身份呢是得到证实，除了那两个男子之外。星岛日报呢就报道，失踪马航客机上面150多个中国乘客里面呢，就证实其中一个是本港著名电影武术指导袁和平的弟子，一代宗师的母子之一谷坤的。一代宗师女主角章子怡呢就在微博里面为她祈祷，希望奇迹可以快点出现。袁和平呢就不禁感慨，为什么会这样。至于一代宗师的导演王家卫呢也都同星岛日报证实，已经被告知呢谷坤是在失联的马航客机上面，他就说心情很沉重，希望快点会有回来的消息。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看回几则是本港的政治新闻。明报报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及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昨天是会晤港区人大和政协中的法律界人士。据了解，李飞会上是呼吁法律界是协助做好民意的解说工作，因为不少人并不了解普选细节和法律条文等，又明言公民提名并不合法。另外，港办主任王光亚昨日朝都同三位的基本法委员会的港方委员会晤，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引述王光亚指，香港应该把握内地的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不要经常吵吵闹闹。来自明报报道。 星岛的头条是特首出闸需半数提委提名，他的内文是引述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就说在特首候选人提名机制上面，中央的主流意见认为特首候选人需要获得提名委员会超过半数提委的投票支持，才可以体现提委会机构提名集体意志的原则。有关的决定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8月揭盅。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昨天就明言，提名委员会提名程序是目前最大的争议，他希望能够争取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内容作出说明，从法律上面保证提委会组成和提名程序可以在2017年之后作出修改，希望藉此能够务实地凝聚共识。这个是星岛的报道。 信报报道是政改的首轮咨询将5月初就结束了，当特首梁振英呼吁大家提意见之际，再有中资集团是被爆出要求员工是签署意见书。继宏理高级区域总监龙子明和光大集团被指要求员工签署政改的意见书之后，有中银香港员工昨天向信报出示一份是怀疑和光大集团同一版本的意见书，当中列出三个被学者批评为保守的特首方案供选择，员工是不签不得。中银香港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亮星承认都听过有关事件，强调是康乐委员会的员工鼓励同事履行公民责任，并且说同事可以不签署，否认是逼签。是信报报道。 刚才我们讲过令人振奋的消息呢，就是涉嫌之斩刘俊涛的凶徒全呢就在内地的落网。星岛日报呢就引述消息，就说呢明报前总编辑刘俊涛遇袭的案件呢有新进展。内地公安三日之前呢在深圳拘捕其中一名年轻的刀手，交由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处扣查。本港警方呢已经派出了高级警司和四名人员前往当地了解案件呢有望水落石出。消息又说警方是根据线索追查发现呢该名乘的士的凶徒当日抵达九龙塘港铁站之后，并且查获他八达通卡的资料，确定呢持有人是在罗湖站落车，相信呢已经潜返内地。此外，警方亦都在刘俊涛被斩当日接获多个呢曾在血案现场打出的电话号码，其中一个号码近日在深圳出现，所以呢就将有关资料交由内地公安要求协助追查的。 好，睇明报系一则报道，讲到曾经嘅免费电视发牌风波当中，系指政府扭曲顾问报告嘅威普顾问 前亚洲区总监伍佩莹昨天开记者会交代被辞职的经过，指威普总公司曾在去年年底连接收到两封投诉信，令他与公司之间的互信关系破坏，于是今年一月自行提出辞职，但辞职后不足一星期，但被公司以其言论包括传媒访问影响公司的声誉为理由解雇他，下令他即时要离开。 伍佩莹强调没有违反专业守则，质疑投诉人是有意想搞他，并会入禀向威普追讨连同股权在内大概1000万元的赔偿。来自明报报道，占领中环在香港都引起很大的争议，星岛的记者在北京访问了将会出任公开大学 校长的港区人大代表黄玉山，他就表明公开大学是不会阻止学生占中。内文是讲到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目前和港区人大代表会面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立场三个符合。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港区人大代表黄玉山就认为，所谓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其实包含了两重的意思。 分别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使普选都是地方政府的选举，非独立的政治实体。其二就是四大界别均衡参与，才可以维持香港社会稳定的繁荣。另外，他也提到，被问及占中的时候，他就认为游行示威是应该合乎法律，但表明学生如果有表达的自由，学校是不会阻止学生去参与。 我又睇呢系同呢个教机构有关新闻，嚟自东方日报嘅。香港考试及评价局自肥系有意向7万名嘅考生开刀，考评局喺1-3年度系录得系高达系6000万元嘅盈余。一方面社会争议声中系坚持今年继续向大概10000员工系多分发系多达200万嘅花红啦。另一方面就预告明年中学文凭试或者需要调升考试费1%而抗衡未来数年系适龄考生人口下降或 引致的结构性的财政问题。有立法会议员就炮轰考评局此举，令人质疑他，局方备有先以本地考生的利益去设想。来自东方报道。 港铁经常有意外，令很多市民怨声载道。苹果日报报道，港府去年4月检讨票价可加可减机制，加入利润分红和延误罚款的条款之后，港铁首次按新机制回水给乘客，金额达到1.5亿。 其中利润分红占1.25亿元， 余额2700多万元是去年事故的罚款， 将会透过即日第二程车费9折的方式回赠。 不过有立法会议员斥责这些优惠是小恩小惠，罚则亦都对乘客是不公道的。这个是苹果的报道。 好，再看看经济得的财经新闻。人民币近期是连续下跌，外界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是升温。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昨天在两会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短期波动并不一定代表中期的趋势。他还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漫长，还有很多的功课未做好。推广人民币要尊重市场，央行并不事先安排进度，但承诺存款利率将在1-2年内会开放。来自经济报道，我跟着看下报章的社评摘要。 港市的一波三折，走投无路，开台无期，成为今日很多报章的讨论的焦点。先看看明报的社评，标题是王维基的遭遇令到很多人对香港是陌生起来的。一向锲而不舍的港市主席王维基慨叹已经走投无路，被目前的情况看来，港市以流动电视服务变相借壳开台的计划有可能触礁了。 王维基表示，政府不按政策和法律办事，指控性质极其严重，政府有必要交代这个说明，让市民和投资者相信政策法律不会因人而异，香港仍是对任何人都公平的营商之地。 王维基搞港事，正如他所说，是想用心为香港的创意工业做些事。王维基的遭遇在社会获得广泛的回响，原因并非市民口开他，而对现时的免费电视的不满的反弹。如果有其他人利用电视平台为创意产业打拼，相信得到是同样的认同和支持。是明报社评。 信报的社评标题是流动电视进攻的龙门变了， 他在里面内文提到，究竟政府是否罔顾法理，任意搬龙门呢？有通讯业和法律界人士作出不同的解释，关键在于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几年前流动电视的操作模式，到了如今已经大相径庭。政府在监管与否的问题上面，即使未作修例，亦都需按现行的法例作出调整。与其说政府搬龙门，不如说流动电视所供的龙门已经变了。 事到如今，谁是谁非，大可交由法律去解决。政府亦都应吸取发牌风波的教训，尽快就事件对公众作出详细的解说和交代，以增加透明度，换取社会适宜。涉及资讯科技产业的法例，当局必须经常检视，与时并进作出调节和修补，尽量紧贴科技发展的步伐，保障公众的权益。这个是信报的社评。《星岛》都提到，引进免费电视竞争要公平。 早前已有免费电视台在质疑王维基这种的另辟蹊径的手法，可能涉及不公平的竞争。院系既有免费电视业务之实，却不必受到免费电视牌照系机制的严格的规管。星都认为，如果王维基的变相免费电视投入服务，势将打破既定的游戏规则，为免竞争平台同自由制度是有高低，即使政府是 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现时的免费电视台都可能是诉诸法律的程序。是《星岛》的社论。文汇报的社评焦点是公民提名，标题是公投违法不明辨如何依法普选。内文是讲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正在出席两会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的法律界人士会面的时候， 据悉，李飞在会面中提到，公民提名违反基本法，但很多人不知道公民提名是什么一回事。法律界人士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社会反复讲清楚，如果连公民提名违反基本法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够明辨是非，依法落实普选就会遇到很大的阻碍。这个是文汇的社评。 苹果评论今日执笔者是李仪，他讲到当前香港少有三个的大新闻，一宗就是马航的航机的失踪，但是网民已各种新招法的反自由行，第三就是政改咨询。在三宗的新闻当中，港人最关心应该是日常生活空间被逼爆的自由行了。李仪认为，香港人如果因为自由行的设限而在政改当中是收了中共的假货， 无疑是执了芝麻就掉了西瓜。中共视政改为政权的保卫战，我们要视为人权的保卫战。政改当中，香港人还有没有议价能力呢？有的，只要市民在任何的民意调查访问当中，是坚持不收假货，以推此立法会是拥有27票的民主派是能够站稳，争取不到不如拉倒的立场。这样即使赢不到都是输不到的。现在如果接受一个共产党担起民主 大旗的方案，五单只是民主派输了，香港前途也都会输光了。是苹果的评论。东方日报的政论标题是港铁发财未立品，多元发展勿忘本。他内文讲到，尽管近期负面消息不断，而且连续三年没有推出新的地产项目，但是港铁收入并没有受到影响，去年又净赚130亿元，港铁身材有道，大赚特赚。可惜近年服务质素每况愈下，事故频生，以致赚钱越多，非议越多。 在商言商，港铁作为上市公司，为股东谋取最大的利益无可厚非。事业务多元化亦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事实上，港铁主要的盈利一向来自土地的发展、商场租务、广告等方面的业务。港铁服务盈利所占的比例并不高。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港铁不能够因为业务多元化以及有其他项目，更赚钱就忘本。为了市民提供快捷交通运输服务才是它的正业。 在天方面今天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和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 最高气温会升到21度， 吹清劲的偏东风渐转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 展望明日能见度颇低， 除了两天是天气会转凉的。 现时气温是16度， 相对湿度97%。 今天解读一下关于港市今次被指一波三折开台无期，背后有什么原机呢？ 新闻解读， 錦雄，这个港铁的事件呢，其实由去年的这个发牌风波开始，由于政府的交代是很黑箱作业被评为，加上这个一男子的因素呢，本身呢就已经有很大的争议。怎知昨天就最新的发展，原来他就因为这个发牌的问题，政府是要求他，如果你有超过5000个地方是接收到你的信号的话，就要去申请一个免费电视的牌照。结果呢，他现在又开台无期了。 咁即係可以睇返，即係过嚟讲，即係我哋所熟悉嘅四字词语，一波三折啊，柳暗花明啊，都用晒啦。但到今时今日呢，就黄基用咗另一个词叫走投无路。即係咪咁悲观啊？喺过去一段日子里面呢，尽管係受到好多被视为政治打压啦，政府搬龙门呢，黄维基仍然是斗志昂扬的，即仍然是很有信心。但昨天他即面对今次那个法例呢，就真是完全借晒，甚至说呢，如果员工要走你就走啦，我们开台都无期啦。事实上呢，是摆在面前的一关呢，是确实是不容易解决到，因为那是一个既定的法例。你说是不是可以修改法例啊，是不是法外可以有什么空间啊，可能你纠缠下讲的是一两年的时间㗎啦。 是啊，不过事实上你返去上年12月的时候，当时呢他又平地一声雷，突然之间就宣布自己呢就买了这个中移动的那个流动电视牌照啦。事实上这个其实都是两个业务来的，因为这个流动电视牌照呢本身是属于这个通讯条例的所设的监管，就不属于呢电视之广播业务的广播条例监管的。不过现在政府呢就拿了一个的说法啦，就是说你这一些的信号如果都入到屋的话，那应该是属于这个广播条例监管的。那黄维基昨天呢就反击啦，喂，当年你将这个法例摆去立法会里面去做咨询的时候，其实讲到明是不会受这个广播条例规管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就搬龙门啊？那他就成为了一个好像政府搬龙门之下的一个受害人。 有一个比较几贴切而大家明白的例子，就是可能我们以前很喜欢踢球，你踢球去租场，即是你没有租场不可以踢球的。那你没有租场，为什么你拿个球在场边，在龙门后，龙门后面去踢一踢下，即是你不是正式那个入场的比赛，那你旁边踢一踢下就没所谓，给你玩一下。现在不是，即是你要正式入场比赛，穿着球衫进去，那这个可能违反了是既定 的条例。中移动以前呢就当然拥有这个 的牌照，但他就没有正式入屋的。但黄基就利用这个即借壳或者叫借尸还魂，就透过中移动所铺的东西呢是入屋。一入屋呢你肯定超过5000嘛，你冇5000你点养到你呢？又 係呀，佢尋日就其实讲咗一个嘅比喻啦，即係喺山顶里面嗌嘅时候，因为嗰个条例就要求啊，即係个发牌就要求你要覆盖到超过即係一半嘅香港嘅人口啦。咁佢就话，喂，我又要覆盖一半嘅人口，同时又少过5000人可以喺屋企睇到，根本上係冇可能㗎。不过呢个其实呢係一啲好技术嘅细节啦，讲緊就係因为中移动讲本身呢嗰个嘅传送嘅技术呢係一啲比较低清嘅技术啦。咁所以呢你諗下而家即係下下都讲高清的电视嘛，即其实本身客观上都没什么观众是想在一个电视里面去看那些起晒格的信号的。 没错。第一单是直接一听的新闻的时候，特别我们 D100D 自己有就觉得，喂，会不会又是梁振英在背后搞鬼。但我们比较是冷静看的问题，今次呢目前来讲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即是商业上竞争对手的出招，令到你开不到台的。 是啊，事实上就好似苹果所讲啦，即係原来TVB 就可能喺后面呢就发功，即係去提出咗一啲嘅质疑喺里面。而你睇返呢，原来即係未必有人留意呀，其实呢数返啲一啲剪报呢，其实喺一月嘅时候呢，巴士的报嘅即係呢个负责人啦，卢永雄呢，佢其实已经喺巴士的报里面呢，佢赞过文呢，就去讲到 TVB 除咗即係唔肯租呢个发射站俾呢个港视之外呢，佢下一步呢就会向呢一个5000个即係处所嘅呢个位呢去卖手，就呢希望呢当局再去厘清㗎。咁而再整理返呢，其实踏入上个月的月中二月中开始呢，先后呢在信报啦、星岛啦、同埋文汇、大公，甚至乎南华早报呢，都先后有即同一个署名的一啲嘅文章呢，都同样是针对住呢呢一个嘅问题，就发表咗一啲嘅评论呢，是都几大篇幅呢，就去认为呢，咦，政府是时候规管黄维基嘅呢一个流动电视啦。 好明显今次是一个是有策略有部署的一个嘅反击行动。咁咩人对呢个电视条例最熟悉，肯定是 TVB 的高层和他一贯的智囊。面对黄维基的这么强劲的对手， TVB的王國的位置會不受移動呢？這個就很重要了，還有王基還拍劇，即是你最強行戲電視劇，我就拍劇，這個是一個很強的對手。那怎樣去壓一個對手呢？就看回法例了，所以很明顯他是透過很有部署性，先去放一些文章出去引起大家關注。譬如今天我讀一下《明報》，謝偉俊他說他不覺意，問個題目，其實他就，我都覺得他又不是一個始作俑者來的，他就是 多口吻他的題目，因此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但上帝剛才提到，過去都曾經有這個文章，但一定是不遺意的，還有這麼多技術性文章，但在看見他文章背後就不是偶然去投稿，是有部署有策劃的。是啊，事實上那些文章，如果大家可以做一下資料收集發現，那些署名的人本身都不多曝光的，完全沒有他的背景資料在裡面，似乎是有需要的時候就撰寫這些長 文出來，我想對於TVB來說，除了劇集大家一比高下的時候就發現隨時影響收視，其實更加影響的就是他們一些廣告收入，因為始終現在一台獨大的時候，廣告收入才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任何的王國你要維護，就絲毫不要讓你對手有起到身的機會， 一起來就要踏下去，看一看黃維基有慢慢起身的時候，我相信這個推測和TVB的部署都全部是正常的。問題就是政府面對這樣的情況底下，是不是可以借安借弊或者透過任何的法例去促成港視可以開到台，這個借此機會令大家不開台，政府當有角色可以扮演的。是啊，我想對於TVB來說，他最想就將對手消滅在萌芽之時，欣喜氣勢這麼勇猛的黃維基說這場的電視風雲 改編成電視劇背後說一些利益的爭奪戰，那些真是好看過現在看婆媽劇。是啊， 我想最大的其中一個影響其實都 因為大家昨天都很生氣，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不知道會不會令到今年的七一的時候，沒有了香港電視可以看，人們就因為這樣而走上街了。除了上街之外，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出路，怎樣令到香港的電視工業繼續可以發展。好，交給阿通去通一通先。 而事實上今次的港視事件也反映了現行的法例有一個頗明顯不足的地方，就是因為近年科技的發展實在是一日千里，所以現行的法例根本已經做不到一些規管，或者當時立例的時候其實沒有思考過這些法例或現實的情況原來已經有這麼大變化的問題。所以我想政府除了要好好解釋之外，都要快點去想想，要不要去重新去修訂這些法例。 這個聲音都講了很多年，你看到我們對現在政府的官員的班底